死了， 人给捣乱， 该我了， 破了阵， 火钉念个灯， 谁问谁？ 豪童问路童。 哎，您等，豪童路童又是谁呀？ 小崽子长大了，少年儿童了，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我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也真的想往下唱，但是真不会。 行行了，我知道了，这小号练大了。 嗯，豪童 把小号练大。 问路童 啊？问谁呀？ 问南极翁哪里去呀？ 我知道那大脑袋，大脑袋干嘛去了？ 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我知道了。没有这大脑袋，就这个鸟，这大脑袋干嘛去了？ 正月十五逛花灯，哎，这个灯不错，哎，那个小姑娘， 这是老寿星啊， 这是老流氓， 起哄吗？这哄， 这老不正经， 这不像话啊！ 哎，该您了， 接着往下来， 哪个字？ 该说连了， 连 说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鲁肃问孙权， 等会儿，胜负已分。同志们，胜负已分啊！ 哎，我还没说完呢。 哎，我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你要说我有多高的文化，我没有，但是我记性特别好。 那管 头一回一大念个天，蕊蒙问孙权， 还蕊蒙呢？ 现在车走念个连，鲁肃又问孙权， 对， 孙权出来两回了， 哦， 要脸吗？你的孙权出来两回了。 我孙权出来两回了， 对， 你大脑袋出来600多回了，咱们说什么了？说谁不要脸呢？ 不，那要出来，那就一直得延续。 什么叫延续？ 不是我这叫 不明白，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什么 办？你知道吗？你那不行，你这， 你打住！我们头一句问，我们后边不一样，懂吗？ 哦， 懂不懂？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后边不一样，哎， 我后边不一样。 吕蒙问孙权， 后边不一样。 哎， 谁问谁？ 问这什么？ 问谁？ 问张飞哪里去？ 哪儿去了？ 三马并相连。 好，后边不一样。 哎，那后边 该我了啊！ 哎，该您了。 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好心 哎，我这 后边不一样。问南极翁哪里去？后边不一样。旅游上大连， 这四句就一句不一样。 承让， 臭不要脸的我。哎，连字不说完了吗？ 完了， 咱该说香了。 香， 还是我先说。 好， 说何日念个香？ 这回怎么着？鲁肃又问谁？ 哎，鲁肃问周郎。 鲁肃出来两回，后边不一样。 这怎么这么贫呢？ 问谁？ 问刘备哪里去？ 哪儿去了？ 甘露寺去降香。 甘露寺龙凤呈祥啊。 没错， 刘备娶孙尚香啊。当然了，没过一年就让人给拉回去。 行，你就别提这个了。行，我说完了，该您了。 该我了，该我了。 香， 啊，香。 嗯， 说。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豪邦问陆邦。 对，这豪邦陆邦什么玩意？ 吓得小崽子太多了，一帮一帮的，而且这个小号他组团啊！ 哎嗨， 他下副本啊！ 行，下什么副本呢？ 这东西你得琢磨。豪邦问陆邦， 问谁呀？ 你再来，再来，你再问一遍。 啊，这。我说问谁？ 南极翁是谁呀？哎呀，这个默契点都没有啊！这是需要培养的，咱俩。问谁呀？ 哪儿去了？ 这南极翁是谁呀？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不，你以前干过传销是吧？ 不是，这个不，这还不还是不起，还得再来啊！ 哎，行了， 这样我能到11点。 这 甭跟这儿行了， 甭跟这招魂了似的。 老寿星 哪儿去了？ 这大脑袋瓜子 西天去烧香。 老寿星烧香啊？别给我烧香啊！ 去那边烧去，那边。 别拜四相了，怎么那么缺德呢？什么人呢？您这甭捣乱啊！您这算您说上来了， 最后一个字了， 剩八个字， 我到最后一个。 这样，打这儿起啊，我改规矩，我不再提三国里的人物了。 太好了，我还说白蛇传， 你还。我说你快歇会儿吧啊！ 这个人的想法， 那个人的想法，我 人家喜欢听白蛇传， 那不行。这白蛇传里那老寿星都快累死了，知道吗？那豪路一家子跟人一老头玩命，你知道吗？要大号吧，要小号吧，一块干他，你这受了受不了？你这甭就弄这事儿，我敢，就是为让你敢，你也不许提那老寿星了， 行， 也不许豪啊、路啊、什么宰啊、帮啊， 行， 这都不许提了、啊。 来， 还是我先说， 他要求太多， 多新鲜呢！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西游记啊， 哎， 对吧？ 没错， 西游记啊，西游记啊， 这什么？这还是白蛇传？ 记得是，我不是，西游记啊，哎，我这会的太多，都查住 了。会什么太多了？ 我会的太多了，会太多了。西游。我也别 当人家是白龙马 啊、哦、对 你知道吗？ 白龙马 不 对, 对，这动画片这是咱甭说，我说这个 对，唐僧问白马， 哎， 丢丢丢，这个、哎、 问悟空哪里去， 哪去了？ 去捉猪老八。 猪老八是谁？ 这都大伙都知道，猪八戒呀。 那为什么不说去捉猪八戒？ 那不是，不合辙了，就得说猪老八。 哦，还得落在这八字上。 哎， 行了，该我了， 您来吧。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好吧，问路吧。 乱七八糟。 啊，好，好吧，好家，好家，好天，好 哎， 好吗？撇捺的，你奶奶问你妈。 哎。这什么玩意 儿？这个瓶哎， 不，你得 这瓶上、啊、你奶奶问你妈？ 你等会，我奶奶我妈那叫古人们呢。 哎，拿你们家人讲金比古， 哦，讲金比古、 哎， 那后边句句不能离开我们家人。 离不开，您放心。 那好，我听着了。 说撇那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谁？ 你爸爸哪里去？ 哪儿去了？ 河边当王八。 哎，这去你！ 喂。我花给刘老师吧。花给刘老， 花给我什么意思、 啊？把人留下吧。 啊，这是，那人呢？你们这是？ 感谢您。 哎，谢谢朋友。 刚才说的是传统段的八大吉祥。 是。 各位爱听，咱们就说。今儿个咱们能说多晚说多晚，能说多少说多少。感谢各位。 哎，谢谢朋友。 咱就聊天儿。 嗯。 说相声就是这样。我讨厌有的演员一上台老绷着。你看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没错。 没必要就是老绷着啊，聊天嘛。那有的演员不喜欢观众搭茬， 嗯， 我就愿意。 是 台上台下有互动嘛，观众说话我高兴，你们要整场人都说多好。 是啊， 那么就我可以休息啊。不是，你多说一句我少说一句， 他省事了。 不是，确实是有一个休息，因为你看我刚才这一段这大段的台词啊，这有时一两句的沟通我能缓口气，我能把这口气缓过来。他也是，您说话他就在边上休息，但是我说话这是老休息了，时不时蹦一句， 这是蹦一句。 感谢各位， 谢谢朋友。 您爱听呢，咱们先说个小段， 嗯， 说个小段再换个大段好吧。这个演员就是这样啊， 嗯， 那个观众喜欢我们就可以多说。 对， 常听曹云金说相声的观众您知道，单场一段相声再加一段翻场85分钟，在张一元剧场单场最高纪录83分钟一段，然后翻一个演员就这样。 嗯， 观众喜欢就说，为什么呢？一个好的演员啊， 嗯， 应该来刺激观众。因为今天啊，比如说今天咱说台下坐500人，今天咱台下500观众， 嗯， 抱着心情不一样，

个人的森林，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世界很远，心很近。从陌生到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五官耳朵眼睛，长梦间的森林里，四下无人，除了你。 You're my only one.